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五十集。 你就得了便宜再卖乖吧。朱韵转身往回走，李寻又在后面说：“ 没彩头吗？我条件还没提呢。” 朱韵一方面浑身乏力，另一方面又怒发冲冠， 两股劲在体内相互碰撞， 烧得朱韵神志不清。他缓缓转头，一脸笑意道：“ 你说吧。” 他还靠在刚刚的位置，歪着头，夜色勾勒出修长流畅的轮廓。他也笑着：“ 公主，把吴梦欣的位置让给我吧。” 朱韵反应了好一会儿，才明白他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 你是说你要参加比赛？ 嗯。 朱韵有点混乱。 可你之前不是…… 我改主意了。 李寻舒展了一下肩膀。 没必要绷得这么紧，适当还是应该放松放松。 朱韵看着他伸懒腰的样子，再次意识到一般人真心跟不上他的节奏。当初一句不参加折腾他们半天，现在一句参加又让人喜忧参半。想起李兰的话，朱韵多问了一句：“ 真的可以？” 李寻点头。朱韵皱眉：“ 那你怎么不早说？吴梦欣都已经加入了。”“ 你不用管他怎么样，你只说你同不同意就可以了。”“ 这不太好吧？”虽说吴梦欣跟李寻的实力天壤之别，但人家好歹也是一心一意来帮忙的，难道这墨还没卸下去就要把驴杀了？可是……朱韵偷偷瞄向李寻下半身，他无论如何也不想放弃李寻这条大腿。在朱韵天人交战之际，李寻来到他面前，他双手插兜，微微弯腰，刚好与他平视。朱韵心想，他换沐浴液了，这次是柚子味，清香之中稍带苦涩。那瓶薄荷的用完了呀，不知道他自己现在闻起来怎么样。肯定不怎么样，没洗澡真是输在起跑线上。不对，啪！朱韵在心里扇了自己一个耳光。这种时候你都在想什么？ 我说了。 李寻淡淡开口，朱韵顿住，他接着道：“ 你不用管吴梦欣怎么想，你也不用管高建宏怎么想，你只说你同不同意就行了。” 夜风拂面，阵阵撩人。朱韵瞥向一边：“ 我肯定同意啊。” 李寻直起腰，轻松道：“ 那就行了，吴梦欣我来处理。” 处理这个词儿从李寻嘴里说出来，总有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感觉。他看向李寻：“ 你别太过了。” 李寻转身往外走，朱韵跟上去：“ 吴梦欣人挺好的，做事也很努力。” 李寻笑了笑，掏出打火机点烟，边走边说：“ 公主殿下，高考是一道分水岭。” 朱韵紧着几步追上他：“ 什么分水岭？” 李寻咬着烟淡淡道：“ 从他结束的那一刻起，人光凭努力就能做好的事情就越来越少了。” 回到基地已经后半夜，朱韵累得不行，准备趴桌子上睡会儿，结果屁股还没坐热就被李寻拎起来。他从教室里搜刮了十几个凳子，拼成两排堆在一起，又从柜子里翻出两条备用窗帘铺在上面。“ 上去。” 李老板命令道。朱韵躺上去，后背顿时轻松了不少，但这临时小床很窄，他不能翻身，只能仰壳躺着一动不动。两边的椅背高度适中，朱韵想象着上面如果扣上个盖， 就是彻底的棺材了。李寻手拄着椅背俯视着他，遗体告别。 你瞪俩眼睛干什么？还不睡觉？ 这架势你让我怎么睡？李寻转身关灯，屋里暗下来，气氛也没有刚刚那么诡异了。李寻坐回自己的座位，打开电脑，朱韵离他很近，从椅背的间隙中能看到他被冷光照射的脸。 你不睡吗？ 朱韵轻声问。 我把你们的参赛文档看一下，你不用管我。 朱韵本来很累，可是现在突然又睡不着了。他望着天棚，心想这几天真的是漫长。屋里静悄悄的，只是偶尔几下点击鼠标的声音。他为什么改主意了？朱韵觉得自己隐隐约约知道理由，可他不想深究，更不想求得李寻的旁证。结果就是一切。朱韵微微侧头，李寻的文档看得差不多了，倒了两块口香糖放嘴里咀嚼，一边在纸上写写画画。他从不气馁。朱韵心想，他不挂怀过去，不悲春伤秋，也从不回头。他走着一条不是很轻松的路，但步子却迈得比所有人都更干脆，所以他比所有人都走得更远。看着李寻的身影，朱韵总觉得心底某些已经熄灭的火苗好像重新燃烧起来。他忍不住说， 李寻，你一定要赢啊。 李寻写东西的手一停。 还没睡啊？ 朱韵躺在棺材里看着他，又重复一遍， 你一定得赢。 李寻懒散地笑。 是吗？既然公主殿下都这么发话了，那这比赛是非赢不可了是吧？ 其实他指的并不是这个比赛，可他也没有过多解释。李寻在纸上写的差不多了，换成电脑。朱韵就是在这极富节奏的敲击声中安心地睡着了。第二天朱韵起得很早，腰酸背痛，他醒时李寻已经不在基地了。他回宿舍洗了个澡，拿书去上课。 C 语言课程，李寻没有坐在老位置。朱韵往后方瞄，看见李寻在教室角落里正跟吴梦欣聊着什么。他一手搭在吴梦欣的肩膀上，给本来个头就不高的吴梦欣压得看都看不见了。下课后，李寻过来跟朱韵一起往基地去。 走吧。 吴梦欣那边 已经说完了。 你怎么跟他说的？ 给他安排点别的事情。 朱韵还是满腹怀疑。 什么事情？ 李寻看了眼朱韵，停住脚步，皱眉。 你这什么表情啊？ 朱韵心说，我这不是稍稍有点担心你做得太过分了吗？ 我把手里的项目给他了。 李寻不耐烦地解释。 A 类公司程序写的已经差不多了，他去接手，结束后公司会给一个实习名额。 哦， 这还蛮不错的。朱韵放下心来，冷不防看到李寻漠然的眼神。 你是生怕我给他活剐了是吧？ 也没那么夸张。当天下午李寻找到高建宏沟通目前的项目进展，并且要求将之前吴梦欣负责的部分整块删除。高建宏不同意。 这是已经改好的，林老师也检查过了，没有问题。你要觉得哪里不顺的话，可以重构一下。 重构不如重写。 我们时间要来不及了呀。 来得及。 李寻靠在凳子里。 你很早之前就给我看过这个文档，该怎么弄我心里有数，把他的代码都删了。 高建宏还有些犹豫。 这样的话我们的进度要退后太多了。 你现在不删，我们就等于穿着棉衣下水游泳，开始感觉不出什么，拖得越久越要命。 那时才是真来不及了。 朱韵一语不发地坐在旁边吃面包，他早知道结局会是什么。果然，一个多小时后，李寻成功说服高建宏。高建宏离开后，朱韵来到李寻身边。 你跟他还挺讲事理的。 李寻不置可否，他喝了口水润嗓子，道： 我需要他全力以赴，话还是说明白点好。 那你跟我怎么一句都不解释啊？你不需要我全力以赴吗？ 不需要。 你， 朱韵一口面包噎在嗓子眼儿，他要打人了。李寻看见朱韵神情，笑着靠过来。朱韵没有躲，李寻手肘搭在桌子上，悠哉地教育他： 坐在宝座上发号施令，等着士兵将战利品呈上。做公主就要有这种不劳而获的气魄才行。 简直神经病！朱韵在心里翻了个白眼，刚巧李寻起身，大手在他头上按了一下，懒懒道：“ 在吗？小心我收拾你啊！”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